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剧之本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晚咧，我哋会讲一个熟悉得嚟咧，又带一啲新鲜感嘅剧本嘅。 好矛盾啊！好乱啊！ 好乱啊！我记得咧，我哋几个礼拜之前咧就有讨论过，即系乜嘢系原创剧本，乜嘢系改编剧本。嗰阵咧，大家都即系讨论得火红火绿嘅，系啦。咁但系咧，即系究竟一个剧本系有几多系即系完全系自创啦，有几多咧就系改编自生活嘅灵感咧？咁呢啲就我哋可以慢慢再谂。但是今天我們所講的劇本就不會再有原創還是改編這些疑問了， 是 的，他講到明白就是改編自舞台劇本法文的一個電影的作品，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就袁劍偉編劇和導演的電影《暗色天堂》，亦是由莊梅岩的法文去改編而成的，而由舞台劇本或者一些經典的劇本去改編成電影都例子都不少，也都非常多，好似我一諗起，譬如 Closer 呢啲十分之出名、好經典嘅電影。 Proof 啦，之前都有講過啦，求證啦。 但係好似由香港嘅舞台劇本去改編成電影，就真係少之又少喎，係嘛？大家有冇啲？ 係 大家仲有冇諗起其他有邊啲？南海十三郎啦，可能 係啊，係啦， 有幾個春天有入杜國威有幾個劇本係改 嘅，可能都係比較。 古道滿嗰啲係啊，杜國威有幾個劇本都有。 係啊，香港真係睇下嚟緊會唔會多一啲呢一啲香港嘅舞台劇本可以改編成電影，咁喺大銀幕上面可以俾大家睇得到啦。咁今次嘅《暗色天堂》就係由張學友同埋林嘉欣去主演啦，亦都提名咗香港嘅電影金像獎最佳男。女主角 真 系 有 做 到几好， 系啊，我觉得佢做得几好啊。 成個角色上面好似睇到幾多個唔同嘅層次㗎嘛，即係由一開始我哋見到一個商人嘅，即係比較殘啲咧，話又黑又殘又咩嘅一個商人嘅角色，跟住去到一個好正經嘅牧師，同埋一個好驕傲或者係一個好自負嘅一個 CEO 咁樣嘅角色。 唔容易演嘅佢個角色都係，佢處理得幾好，我覺得。 呢個可能係咪都係即係個劇本本身都賦予咗呢個角色有咁多嘅層次，可以俾演員有一個發揮嘅機會。 係啊，咁佢電影。又更加多了，因为他有个 CEO 的角色而且牧师的角色、那個、本身已经是一个双重的身份的、只是這樣多了这样东西很明显。这个是原本的剧本是、相对地是没有，因为原本的剧本是只有一场戏，就是其实是他最后一场戏、所有东西都是讲的、所以他的反而那个角色要演绎其实只是在那个当刻演那个状态。但是他电影里面你看到是有不同的时间，佢有唔同嘅身份咁去演啦，咁嗰樣嘢係似乎仲複雜同埋仲困難啲嘅，應該 呢個應該都係即係電影呢一個媒介都需要一個咁樣嘅改編先至可以做得到。如果話完整地將舞台劇本擺上電影，好似都唔係好做得到，係咪？ 我唔夠膽講，我唔夠膽講，即係我覺得都係嗰句戲就係戲，個戲係好咧，你用咩手法去表現咧，都應該得嘅。但係外於咧，反而係另外一啲考慮咧，導致咧你如果唔係咁樣拍咧，就好難搞。第一就係你同個投資者講，就係淨係得啊，你已經好犀利㗎啦，你有張學友同埋林嘉欣，你已經好犀利㗎啦，但係一間房就拍曬㗎啦。咁得了嘅大佬，即係你投資者喎，我咁唔掂喎，咁樣有仲有冇啲咩嘢睇啊？因為對於即係我咁樣好好斗膽咁講，對於大部分投資者嚟講，喂你放煙花俾我睇，我先肯俾錢㗎。你放個咩煙花俾我睇先？咁樣啊，喂有冇情慾戲先？有即係你一定會咁樣去諗啊嘛。 點解投資會咁講咧？係因為咧係觀眾會好多會咁講，好似我咁樣呢啲咧，我覺得呢個劇本就係改編俾我呢啲觀眾睇嘅，因為我係中意呢個電影，我中意電影多啲，因為我係我好怕啲戲睇完，即係我比較膚淺，我承認，即係我怕啲戲係睇。 完咧，係其實都唔知道究竟真相係點啫，咁樣我好唔中意嘅。咁、但係電影佢今次嘅改編，今次佢嘅改編咧，其實佢係清楚咗件事噶嘛，因為佢做咗出嚟，好明顯佢係有佢嘅立場，係即係嗰件事係點樣發生咁樣清楚好多嘛。咁對我呢啲觀眾係好需要嘅。 係咯，所以即係點解我諗佢呢一個咁樣嘅 adaptation， 我諗有一部分係即係老老實實講啦，商業考慮，即係要俾多一啲嘢我哋睇啊，即係有啲唔同嘅場景啊，因為一個拍開電影拍開嘢嘅人咧，個腦係咁樣思考嘅，真係哦夠唔夠畫面俾人睇啊，咁俾人睇。其實你話如果將原本莊梅岩嘅法文呢個劇本就咁拍電影出嚟，我夠膽寫包單，你拍得好冇理由唔得。即冇理由唔得㗎，但係嗰個難度一定更加高，因為你喺一間房入面你要拍晒，係咪，即係你可以想象下，你如果突然間睇個 BBC 已經拍得好好㗎啦， BBC 拍嗰啲莎士比亞嗰啲演出呢已經拍得好，都係辛苦㗎，因為你始終喺現場睇，同埋係話你咁樣拍咗佢呢，你如果唔係話真係plan 得好細緻嚟拍嘅話咧，你好難做到好好嘅效果。即係我估，如果夾硬將而家呢一個舞台嘅劇本夾硬，即係一間房兩個人，或者仲有阿坡噶嘛，即係 個 Michelle 個老公會出一出場，三個人拍曬佢，咁得唔得？我覺得係得㗎，其實。 但我又覺得咧，咁樣其實你亦都係無視咗個劇本本身係真係係寫俾唔同嘅媒介噶嘛。咁係即係佢有啲唔同嘅需要。 我哋記得上一集嘅時候都有講過。喂，個劇本寫出嚟係俾邊個媒介？ 係，我覺得係有唔同嘅考量嘅，確實係。咁所以如果你要夾硬將佢咁樣擺去第二個媒體，咁當然都係得嘅。但係我又覺得咁只不過就係，但係一定冇喺舞台咁好咯，我會覺得。可能 我唔知道啊，我只不过系觉得论戏嚟讲，冇理由唔得，就 系、 是、 咁。好，咁啊嗱，我哋今次讲就系主要集中喺《暗色天堂》呢一个电影入面嘅。咁如果大家真系想知道多啲法文呢个原剧本舞台嘅剧本个内容系点咧，就不妨买本装梅兰剧本集啦。 佢已经出咗个剧本集， 有 晒， 大书局都有得卖喎。嗱 ，Cancer 应该有用嘅， 冇错啦。 我寻日去书局揾唔到添啊，有啲卖断 丝。哇，咁见到即刻用。 我可以幫你買， 我點 話先？直接有回應添啊！呢個 喂，甚至其實喺圖書館咧，有好多即係 cancer 嘅劇本都可以借得到噶啦。咁大家都即管可以去圖書館或者書局揾一揾嘅。咁而我哋今次就集中講《暗色天堂》，究竟佢點樣改編成依家嘅電影版本咧？我哋轉頭翻嚟話俾大家聽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暗色天堂啊，2016年嘅香港电影，咁就由袁剑伟去导演同埋编剧嘅。原著嘅剧本法文咧就系庄梅岩嘅编剧啦，咁就获得咗第15届香港舞台剧奖嘅最佳剧本嘅。咁而今次嘅暗色天堂改编成个电影之后，有啲乜嘢嘅唔同咧？或者究竟个故事依家系点样嘅咧？阿初。 咁啊，法文原劇本咧就係、是、其實係喺一個宴會嘅一個偏廳度發生嘅，就係講啊呢個啊 Michelle 啦，就撞翻呢一個就可以話係舊朋友啦，就係、是、一個啊 Marco， 就係姓杜嘅，亦都叫佢做杜牧師。咁就呢個人咧就以前應該係牧師嚟，但係睇嚟而家就已經唔係啦。原本個劇本就係喺一個咁樣嘅地方度發生嘅。咁而家電影版嘅呢個《暗色天堂》咧，亦都係喺一個宴会道开始，就系呢个宴会道咧，就呢一个杜牧师咧，就已经系阿 Marco 咧，就喺度同其他朋友咧，就喺度即系倾紧生意啦，亦都系讲紧佢翻大陆做生意嗰啲风光啊、见闻录啊咁样啦，就系乜嘢千奇百趣都有啦，系咪？嗰啲人点样即系花天酒地啦， 酒 池玉林啦咁样，咁啊，即系讲到即系声色俱备， 眉飞色舞， 眉飞色舞啊，真系咁。但系与此同时，呢個 Michelle 咧就同佢嘅老公阿 Paul 咧，亦都係相繼到場。佢哋亦都知道咧，原來呢一個阿 Marco 啊，杜牧師咧喺度。原本呢個阿 Paul 咧就係呢個阿 Michelle 嘅老公咧，就帶住阿 Michelle 就去到阿 Marco 嘅面前，就話：，哎，我太太你都識㗎啦，咁樣就即係寒暄咗幾句，就好似一路咧都好想慫恿佢哋兩個傾下偈咁樣，唔知做乜嘢啦。就原來到最後咧，就係去到呢個阿 Marco 亦都即係其實係好明顯係見到想避開佢哋嘅，就走咗去個偏廳度自己 度飲酒啊，同啲人喺度玩啊咁樣。喺呢個時候咧，呢、這個 Michelle 同阿 Paul 亦都係咁樣咧，就追入嚟就猛咁喺度咧。呢、這個阿 Paul 就問我話：，我等陣要表演啦，我而家要去練琴啊。咁啊，不如你幫我陪下 Michelle 啦。其實好明顯咧，呢、這個阿 Marco 已經係唔好啦，唔好搞我，有啲其他嘢做啊，咁樣即係唔想啊。但係到最後阿 Paul 咧就真係好堅持咁。 其實林嘉欣即係阿 Michelle 好似唔係好想噶，不過佢個老公啊死都要， 係啦，死都要唔知點解啦，啫嘛。因為咧呢個阿 Paul 第一咧就佢而家咧已經都係一個牧師嚟嘅咁樣，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佢就嚟到咧就猛咁話，你都係作為一個前輩咁樣點樣咯。佢就但係咧好緊要嘅就係呢個阿 Marco 咧就話我冇翻教會好耐啦，我冇做牧師好耐啦咁樣啦。咁我哋就即係作為觀眾已經喺度，咦呢、這個好奇怪喎、啊！呢、這個狀況究竟係咩事咧？ 即 係 牧師而家走咗去做呢啲咁嘅生意， 做呢啲生意走自欲林啊！咪呢個人物就已經係開始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狀況。咁、但係喺啲小朋友被趕走咗啊，即係剩翻呢個阿 Michelle 同阿 Marco 兩個坐低之後咧，佢哋就開始咧就初初係傾閒偈啦，繼而就開始講到咧，即係究竟我哋喺個言談之間就發現咗一啲嘅事件啦。咁呢個事件就係咩咧？就係、是、第一就係佢兩個之前係識啦。第二就係呢個 Michelle 咧，就話我而家嘅生活啊開始有啲改變啦，我慢慢越嚟越好啦，我都有一路都有親近神啊，點解你唔翻下教會啊咁樣？咁而呢一個 Marco 咧就開始一個言談之間就佢亦都講話，喂佢真係好耐都冇翻教會嘅，咁但係嗰個原因係點解咧？咁其實成個劇本主要嘅脈絡咧，就係喺佢哋兩個喺度對質緊一個事件，同埋喺佢哋回憶之間遊走，就係、是、一路佢哋一路對質究竟當日發生咩事啦，同埋佢哋嘅回憶入邊究竟發生過啲咩事咧，就兩個就講翻出嚟。個事情咧，其實就係由林嘉欣飾演嘅呢個 Michelle 咧，就初初開始咧，就去到呢、這個啊道牧師啊 Marco 佢做嘢叫同行會嘅一個可以叫 NGO 啦，一個即係非政府嘅，即係唔知係咪慈善咧，即係叫 NGO 啦。咁就喺嗰度做嘢。咁而呢一個啊 Marco 咧，亦都係喺呢一個咁樣 NGO 嗰度咧，就係個 CEO 嚟嘅，係香港嘅 CEO 嚟嘅。呢、这、一個 Michelle 咧就係喺佢嘅一個電視嘅訪問度咧就得知到咧，因為佢原來都係一個牧師嚟嘅，咁佢喺一個教會度。咁呢個 Michelle 咧初初就抱住一個我自己覺得啦，就係一個少少好奇嘅心態啦，咁就開始去佢嗰個教會嗰度咧，就去聽佢講道喎，咁樣。咁如是者咧，我呢、这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就係、是、覺得呢個 Michelle 就開始對呢一個咁嘅牧師有啲興趣，係唔係真係話中意咗佢就唔敢講啦？但係就開始對佢有啲興趣啦。而呢個牧師咧就好得意嘅，喺個古仔入邊，我哋見到咧就係佢喺教會度嘅時候咧，佢就好和蔼可親啦，係嘛？對所有人都好好啦，所有有教友揾佢點點點嘅時候，佢都會走埋去嘘寒問暖啦，傾下偈啦，了解下每一個需要啦。亦都係有一次咧，咁啱有其中一個女嘅，我唔知點樣稱呼個人啦，教友啦，佢就係負責帶一啲小組嘅，就係話同佢哋玩一個叫 Secret Angel 嘅遊戲，就係大家抽到邊個個名咧，你就要暗中對佢好啦，咁樣嗰啲啊，咁就玩呢個遊戲。咁啱啊 ，Marco 行過咧，就叫佢你一齊玩啦，咁啊抽，咁啊抽咗個名啦，咁樣。咁如是者就原本都相安无事嘅，但系咧自从嗰日之后咧，呢、這个 Michelle 咧就成日喺佢嘅生活之中咧，呢、這个道牧师咧就喺佢身边出现啦。咁 同埋咧，仲要讲下就系、是、其实咧第一次阿道牧师见到阿 Michelle 去教会嘅时候咧，其实系同咗公司人讲就系话，其实咧我就即系一早讲咗系啊，就唔建议公司嘅同事咧就去我教会度听我讲嘅讲到嘅。咁样其实咧阿 Michelle 个上司都有同佢讲咗嗱，你就唔好再去啦咁。咁但系佢咧其实都选择继续去嘅。咁而阿道牧师亦都冇阻止到佢啊之后咁样。 咁啊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呢、這个 Michelle 同呢个道牧师咧就开始有一啲嘅接触啦。但系道牧师慢慢亦都开始发觉就系、是，咦咁样唔得，佢就有必要可以话系同阿 Michelle 讲清楚，佢就话我公司好分明嘅，即系我做嘢嘅时候就做嘢，教会就系教会。佢亦都喺个电影入边，我哋睇到佢咧系个表现系好唔同嘅。佢喺公司度咧系可以话系铁腕啊，即系做嘢系好。直接當機立斷嘅，亦都因為咧，佢就最近咧就面對咧，佢哋總公司有啲新嘅安排啊，就係話如果佢最近其實佢最近搞緊個 project 咁、那個 project 我聽落哇都幾有型喎，就係原來咧佢就係處理緊一啲將一啲回收一啲過期嘅藥啊，因為一啲即係政治嘅因素啦、法例嘅因素咧，就係令到啲藥咧就要有一個過期嘅有效日期啦。但係佢話其實好多藥咧嗰個所謂嘅有效日期咧、都唔係之後咧嗰啲藥就無效嘅，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 副作用，佢都仲係嗰粒藥嚟。咁點解我哋要嘥咗啲嗰啲藥咧？如果嗰啲藥可以幫到一啲弱勢嘅社群啊，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咁都幾好啊。所以佢同行會就係做緊一樣咁嘢，咁就已經係令到呢一個人物啊，張學友飾演嘅呢個 Marco 呢個角色啊，更加哇好好有型喎，去做呢樣嘢好勁喎咁樣啦。咁佢以一己之力，可以話以一己之力啦，佢嘅鐵腕啦，就想辦法對抗一啲唔同嘅傳媒啊，一啲唔同嘅人嘅 藥廠啊，嗰啲壓力啊咁樣嘅。 咁連佢嘅下屬覺得哇，佢又逼我哋去做呢咁嘢，好麻煩。但係 Michelle 某程度上見到佢做呢咁嘢，亦都覺得 尊敬， 即係某程度上直情係覺得佢有型啦，係咪先？咁就所以慢慢咧，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咧，其實呢個 Michelle 咧，亦都可以話係愛上咗， 即係有好感啊， 有好感啦咁樣。咁呢一個關係就開始變得複雜啦。而由於咧，我哋輾轉喺個過程入邊咧，見到咧呢個盜牧師咧，原來咧喺個過程咁樣，你就見到咧佢就因為佢架車就壞咗啊，即係喺車緊啊 Michelle 嘅途中就壞咗啦。咁啊輾轉要交俾佢車房嘅一個朋友整啦。咁我哋就發現呢個盜牧師亦都有個過去，佢以前咧應該係黑社會之類啊，就同呢一個車房嘅應該係個東主啦，就係好好朋友嘅。咁啊亦都係呢一個咁嘅車房嘅東主咧，雖然佢而家就可以話係從良啦，佢係整車啦，但係佢都係嗰個底韻咧係冇改變過嚟，亦都係成 軍。 一見到啊 Michelle 咁靚女，係林嘉欣咁嘅樣嘅，咁啊仲唔 drop 曬糖咩？係咪？咁啊一路都係話喂，我要約佢去啊，點點點啊。咁但係咧，亦都可能係咁樣嘅驅使之下啦。呢、這個盜牧師亦都咧係開始咧有約回呢一個啊 Michelle 嘅。咁但係到最後咧，呢、這個啊盜牧師咧，亦都真係咧就係話，咦會被委派咧，係真係去咗美國咯，咁樣佢真係安排咗 聯合國， 總之委派佢去外國啦，即係做大單嘢啦。咁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 Michelle 同呢個 Marco 嘅關係咧，亦都嗰樣嘢係。即係緊張咗，因為佢會被派去外國啦。咁佢哋嗰個關係會唔會係無疾而終呢？而喺呢個阿 Marco 要調派去外國之前咧，其實好多人都先後係唔同，係約佢去食飯啦，點點點啦，係咪？但係係啦，但係咧到最後咧，亦都係真係有一餐飯咧，就係呢一個阿 Marco 同呢一個 Michelle 咧，係得兩個人嘅啫。 係 Michelle 約嘅，就話我想係啊，即係 私底下 同你私底下再寬送一次，即係咁樣嘅。 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到最後咧個。结局系搞到咩咧？就系、是、两个人咧揸架车上咗山顶，亦都因为呢个 Marco 其实系一个红酒嘅专家嚟嘛。咁咧 Michelle 就猛咁多话，我唔识饮酒，大部分女仔都咁讲啦。其实我都咁讲，因为我真系唔饮酒。但系 anyway 啦， 总之去到山顶揸车诶，即系醉驾系咪有咁大醉之前嘅？ 唔知啦，都系大醉噶啦，醉驾系唔啱嘅。总之系上咗山顶啦，上咗山顶就两个人啊言谈甚欢之间咧，亦都系大家饮咗啲酒啦，两个人就有啲醉意啦。到最后咧系两个人咧就。有一個法文啦，就係、是、二元劇本就係點樣叫法文啦，亦都係因為呢個法文就係牽連之後嘅事件。呢、這個法文發生咗之後咧，就 跟住 本來就可以話冇乜事嘅，但係出嚟嘅 consequence 嘅下場係點樣咧？就係、是、竟然過咗幾日之後啦，一兩日之後啦。呢個 Michelle 咧係喺同佢當時仲喺同行會嘅一個上司一個朋友啦，就去咗差館度報警，就係話俾人非禮。而去到差館嘅時候咧，呢、這個 Michelle 咧先至講話非禮佢嘅人咧就係盜牧師。啊，呢件事就牽然大波啦，因為一個牧師咧嘅身份咧，仲要俾人告非禮咧，仲要係佢當時咧同行會咧就話咧會安排佢去外國咧，就令到呢件事成為咗一個好大單嘅新聞啦。而去到呢個法庭度咧。亦都因為呢一個盜牧師初佢亦都係有一個好要好嘅一個律師朋友黃秋生飾演啦，就係、是、想盡唔同嘅辦法咧，就係、是、幫佢打呢一場官司。但係礙於呢個 Marco 咧，佢覺得咁樣喺庭上面糟質一個佢嘅好朋友，亦都係個佢， 因為佢一定要個律師一定要抹黑嗰個女仔，先至有機會可以幫到、 你可以話抹黑啦，佢就係用佢嘅手法啦，係咪咁樣就去做佢應做嘅嘢啦？咁而盜牧師就覺得咁樣唔係幾好，到最後佢就話我要自辯。咁到最後呢個律師朋友亦都話，咁唯有就係你自己去搞啦。咁樣佢喺警告完佢之後，亦都自己搞。到最後呢一個盜牧師亦都係輸咗呢一場嘅官司噶。咁到最後就可以話係身敗名裂啦。佢俾人告佢係 非 禮啦，咁樣咁佢就應該就冇再做牧師啦，亦都冇再係同行會嘅一個 CEO， 亦都肯定係冇咗呢一個咁樣嘅職銜啦。到最後就係成為咗而家嘅佢啦，慢慢佢就開始去做生意啊，就成為咗而家嘅佢。咁但係嚟到呢個位就兩個人將件事。 事重新讲晒出嚟之后又如何呢？去到呢个位呢，就真係嗰个对质最激烈嘅地方，就係原来喺电影版本入面呢、原来当时喺石完之后呢，就呢个 Marco 嗰个记忆版本，就係原本我哋石完之后大家好地地㗎，但係喺 Michelle 嘅版本入面呢，就係呢一个 Marco 係曾经呢係出现，可以话係出现侮辱㗎、就係曾经佢就即係用英文啦，就係话你只不过係妓女都不如咋，即係你知唔知有几多女人啊都想同我喺埋一齐，因为知道我係犀利㗎嘛，知道我叻 㗎嘛。即女人全部都係想引诱我， 全部都係想引诱佢啊，咁啊你到底想点啫咁样，因为你又想同我去外国啊咁样，你先至会咁样做㗎啫咁样。咁而咁样係令到呢呢个林嘉欣饰演嘅呢个角色 Michelle 呢就好嬲啦，即係佢问我你系唔系爱我啊咁样。咁但係得到嘅答案竟然系咁，所以 Michelle 呢就一个人呢就行落山。而Marco 呢就揸车醉驾就落山啦，到最后虽然醉驾冇俾人捉到，就俾人捉到佢呢个非礼罪成啦。咁但係喺一个咁样嘅对质之下呢，大家将嗰个故仔讲咗出嚟之后呢， Marco 先发现原来佢有啲嘢可能真系佢醉咗呢佢就唔知 道。佢一路都唔记得咗，佢淨係记得到去问佢你咪爱我，而佢冇答到，佢系话佢冇 意 思，我只系话鍾意你，我冇讲爱你。佢就系一路呢几年都喺度諗究竟点解，系咪就系因为呢句说话令到我会咁样身败名裂呢？佢一直都好想搵返个真相，究竟嗰度发生咗咩事，因为断片啦，好明显佢系饮咗酒系出现咗呢个形象。咁所以就系去最后喺林嘉欣嗰度就得返呢个答案。 而家呢竟然呢、這个即系 so call 所谓嘅真相呢，就喺呢一个偏厅度由林嘉欣嘅口中讲咗出嚟，由 Michelle 口中讲咗出嚟。咁究竟边个系真相呢？就我哋都可以话即系睇个电影就系想讲Michelle 讲嘅呢个就系个真相啦。而Marco 嚟到呢个位先至发现个真实个情况系咁样。咁而到最后呢，佢就可以话系发现咗自己个所谓嘅罪 啦。 咁就慢慢呢就俾林嘉欣泼到去一身都系红酒，然之后就慢慢一路行出去。阿波就已经演奏完毕啦，喺众目睽睽之下，一身都系红酒，佢就行咗出去喺嗰个宴会嘅地方出边嗰个喷水池度，佢就好似一个 受洗 咁样，就自己浸落去，就亦都喺呢个过程入边咧。Michelle 同阿 Marco 咧一路喺度念经仔咧，可以话系认罪忏悔咧。到最后咧就系咁样完咗成个电影啦。 一剧之本。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劇、舞台劇、电视劇、微电影，有戏劇就有它。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咧同大家讲《暗色天堂》呢一个香港嘅电影。咁咧啱啱就讲到呢一个电影其实系改编自舞台劇嘅劇本啦，庄培岩嘅法文啦。喺两个嘅版本入面啊，即系舞台劇同埋电影嘅版本入面，最唔同咧就系舞台劇嘅劇本咧就只有一个场景嘅啫，就系阿 Marco 啦同埋 Michelle 佢哋身处嘅嗰个宴会厅，喺佢哋两个嘅对话入面咧就不断喺度讲翻五年前嘅嗰件。事就是那个非礼事件啦，咁而就系咁样就完晒成个嘅舞台剧个剧本啦。咁而电影咧就直情系好即系将所有嘅嘢表现晒出嚟嘅。咁喺呢一个手法上面，其实我哋都睇到好唔同。因为如果我哋即系谂下睇舞台剧嘅时候，佢两个人嘅激变啊，又或者佢哋对于佢哋讲嗰件事嘅主观嘅感觉，然后去讲翻嗰件事出嚟，会系可能系好唔同噶嘛。咁但系今次嘅电影入面就将所有嘢。做晒出嚟，咁喺观剧嗰个感受入面都会几唔同下，大家觉得点样咧？ 我嘅感觉就系、是，因为喺如果你谂下，就系喺舞台上面两个人讲，其实即系譬如个 女仔個 Michelle 成日都話我冇鍾意你，我冇鍾意你，係咁樣講嘅。咁你就真係唔知道其實佢係真係鍾意定唔鍾意㗎嘛。即係你可以自己即係好難去 interpret 究竟佢係真定係假，你唔知道真相係點樣㗎嘛。因為質量我有人喺度講。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喺電影裏面呢，因為佢會真係做返出嚟㗎嘛。即係佢哋個回憶某程度上係一個做返出嚟咁樣。咁你就好清楚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嗰個選擇或者個編劇個選擇啦，編導個選擇就係佢係其實係真係鍾意佢嘅。up to 嗰個即係寫嗰個係啦，我哋見好清楚啦，電影應該都係好清楚係呢一個去法啦咁。咁 只不過喺電影入面咧，就有一啲嘅穿插嘅場景，有時會跳翻去個宴會廳入面，即係五年之後啦。咁嗰陣時嗰個 Michelle 咧都會話我冇鍾意你、啊。 我知，但係因為佢個冇講，佢係話冇咧。但係你當你做翻嗰個出嚟，去呈現翻嗰、那個以前嗰樣嘢出嚟嘅時候，咁佢就好清楚做咗喺度噶啦嘛嗰樣嘢。咁你嗰、那個想，你應該話嗰、那個不確定性係會細咗咯，咁但係當你如果冇呢啲回憶嘅鏡頭嘅，全部都冇，淨係得兩個人喺度講，咁我真係不斷話我唔係鍾意你，我唔係鍾意你，咁你真係作為觀眾好難知道你其實嗰陣時究竟係鍾意定係唔鍾意啫，係咪即係嗰樣嘢係會大好多個想像空間咯？ 但係呢個係咪就係舞台上面即係、原著個舞台劇嘅劇本最想留咗一個空間俾觀眾？ 絕對我覺得可能係㗎，係啊，咁所以亦。絕對有人會覺得係個舞台版係好睇啲嘅，我絕對相信。但係即係只不過我有我自己我中意清楚啲咁，所以我會中意個電影咁解啫。即係個分別，我哋會見到分別咁樣咯。 其實呢個經歷我覺得幾有趣，因為我係喺個電影劇本寫緊嘅時候，我係同阿袁劍偉先生係坐低傾過劇本，我亦都睇過個電影嘅一啲初稿嘅、即係啲早啲嘅版本啦，唔係到最後拍嘅呢一個版本，係早啲嘅版本，都幾大唔同嘅。咁但係當時我哋嘅討論咧，我記得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都係在於原劇本佢最正嗰個位係乜嘢，同埋我哋點樣去到最後去呈現，點樣去表現呢樣嘢。就係、原劇本咧，其實我哋頭先喺我哋開麥之前，我哋都講過話，原來淨係你走去問啊莊梅岩問佢攞法文嘅劇本咧，佢都會攞兩個版本最少啊，兩個唔同嘅版本出嚟。因為咧，而家我哋台頭有一本咧，就係莊梅岩劇本集入邊就有法文呢個劇本，如無意外呢個係當年首演嘅版本。咁但係咧。因為當時我同阿袁劍偉先生傾關於呢一個劇本嘅時候咧，我亦都再問阿 Cancer 就係、喂，我手頭上冇你個劇本，我想睇多次喎。咁佢就 send 咗個版本俾我。咁我當時就以為嗰個就已經係第一版本嚟，但係原來係有啲嘢改動咗嘅。咁我亦都首先想講呢一個改動，同埋當日我同阿袁生阿 Steve 啦，我叫佢好似唔知做乜鬼咁樣。Steve 傾呢個劇本嘅時候，嗰、那個斟酌嗰個位喺邊度？因為我手樓上攞住莊梅岩嘅嗰個版本咧，就係、喺到最後咧有一個段落咧，就係、Michelle 咧，佢係喺度懺悔喺度祈禱嘅嗱。我用緊懺悔喺度祈禱呢個字眼，我諗大家已經明白，就係喺嗰個版本嘅劇本入面呢，係有一個想話俾觀眾見到嘅，就係原來 Michelle 係發現佢自己做錯咗，佢見到到最後令到杜牧師咁樣身敗名裂呢，佢有一啲嘢佢覺得自己做錯咗，而佢懺悔，而杜牧師到最後亦都係就咁就走咗出去，就完咗個劇本嘅。咁呢一個呢，係某程度上落咗一筆落去呢，令到我哋見到呢，哦，原来当时嗰个事件嗰个真实性咧，就系、有好大程度咧，就系呢个Michelle 就抹黑咗呢个 Marco， 令到当时呢个非礼罪成咗嘅。咁呢个就喺个所谓嘅我睇到嗰个第二嘅版本啦，亦都系有人演出过嘅呢、个版本咁样。但系我哋对照翻喺第一个版本入边咧，就其实到最后两个咧都系两个都话自己啱。對方 但係其實唔係，我睇第一個原版本咧，雖然你話佢冇一個祈禱懺悔，但係佢最後講嗰幾句對白，亦都係而家電影即係 Michelle 角色講咗最後嗰幾句對白咧，其實佢都話，如果我希望有一日當審判日嚟到嘅時候咧。你會企喺邊？佢問佢丈夫會企邊，然之後佢話：我希望我會見到。其實我覺得呢幾句對白都係 佢自己其實係覺得自己有錯喎、而唔係佢即係理直氣壯，仲係我一定係天使，即係唔係嗰樣嘢嚟嘅。所以其實都有嗰樣嘢，只不過佢如果加咗一個再有一個即係個祈禱咧，咁嗰樣又會更加明顯。 係啊，因為我哋頭先有一個討論就係講緊話電影版入邊咧有某啲嘢個不確定性咧係會弱咗嘅，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實質啲嘅畫面喺佢哋回憶入邊實際嗰樣嘢，兩個人嗰個角度見到嗰樣嘢係乜咧？我哋見到一啲比較實質啲嘅畫面。咁但係如果我頭先嗰個講法就係話第一個版本同第二個版本嗰度咧，已經有一啲嘢咧係我唔知點解當時我唔知係莊明鴻，因為我記得我問過 Cancer 好似話係唔係佢個意思嚟 嘅，可能係導演嘅，係 導演當時改咗少少嘢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唔重要啦。就有兩個咁嘅版本，呢度已經出現咗一個所謂嘅不確定性嗰樣嘢，而而家去到個電影度咧，我覺得我現階段我唔夠膽話係一定係好定係一定唔好，因為的而且確係有考慮到我而家喺個電影院度播放嘅時候咧，我如果真係齋拍兩個人嘅話，我唔會咁做。而我擺咗嗰啲畫面入去，個確定性增大咗嘅時候咧，我點樣？與其話去 enhance 佢戲，不如話我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先？因為當嗰啲嘢個確定性多咗嘅時候咧，個劇本應該點樣去推進啊？呢個成為咗一個好大嘅難題嚟㗎。我認為個劇本到後期，Steve 佢再去改呢個劇本嘅時候，咁我覺得呢一個戲，即係如果你問我頭先阿 Lucretia 就。佢就講咗佢個版本啦，就係話佢就中意個電影版本多啲。其實我真係各有各中意，即係唔係客氣，係真係各有各中意。因為係兩個幾唔同嘅媒介，佢用咗兩個幾唔同嘅手法去講嗰個故仔嘅。而到最後咧，舞台嘅版本得意嘅地方就係我哋睇完之後一齊出嚟就喺度。即大家都會問嘅就係、是，咦，究竟邊個講緊真話，邊個講緊假話咧？或者邊個先至係即係個事實嘅真相，或者係邊個先至係啱咧？即就算兩個都講緊真話啦，邊個先係啱咧？咁呢一個係當時法文呢一個劇本佢成功嘅最大嘅一點嚟嘅，即到最後佢好似冇將嗰個真實嘅全部講曬俾觀眾知，因為我哋冇可能完全知道，只得佢哋兩個當事人喺佢哋自己嘅立場入邊睇到嘅某一個真相。但係我哋睇完之後出到嚟咧，就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因为佢哋两个都好似讲紧真相，两个都好似系啱，但系系唔系真系啱就重要，或者到最后而家有一个人身败名裂啦，咁究竟点样先至系好，点样先系啱咧？到最后如果真系有个审判嘅话，佢两个会点咧？我觉得呢个喺当时法文嘅剧本入边做得好好嘅。咁但係而家去到電影嘅版本咧，我覺得唔係做得唔好喎，佢都有一個好有趣嘅選擇。但係咧就係最主要嘅一個唔同咧，就係喺佢哋錫完之後，原來呢個 Marco 曾經醉酒講過一段咁樣嘅嘢。咁雖然咧個劇本有趣嘅地方就係無端端有一段對白咧，就係張學友差唔多係全英文嘅。就係佢喺嗰度咧，就係侮辱阿 Michelle 個角色，就話你只不過係一個妓女咋，點點點啊咁啊！但係全部係英文嚟，突然間有一個好唔同嘅表現，佢亦都係醉酒嘅狀況之下，而到最後我哋發現就係原來 Marco 係真係唔記得佢講過一啲咁嘅嘢嘅。咁去到嗰個位咧，到最後就佢哋兩個都一齊懺悔啦，即係佢就選擇咗一個咁樣嘅結局俾呢兩個人物。嗰、那個答案就比較係 definite 啲嘅，比較確定性啲嘅。 呢一段嘅對白其實喺莊文岩嘅劇本入面係冇嘅， 冇嘅，完全係冇呢個。 即係你嘅意思係佢錫完之後講嗰段嘢。係 啦， 佢係講第二樣嘢，佢話其實佢只係話係講一啲宗教上面嘅一啲嘅辯證嗰啲嘢嚟嘅，係複雜啲嘅。其實我當時睇完我唔明點解佢會咁黑嘅。咁但係即係咁而家呢樣嘢就係、是就係、是、咯，佢就行咗呢個方向咧，就係、是、啊，你都真係會明點解會嬲多咗，係即係比較貼地啲咯，我哋會覺得係。但係如果你有思考嘅勁啲嘅人咧，應該係會中意舞台劇多啲。但我記得我當年睇完 咁咪啱我哋呢啲咯， 即係 扮煲醬緊我咁樣定係點樣？ 因為咧，我當時唔係啊，我覺得有啲即係唔同藝術，所以點解有唔同嘅種類就係咁啦。因為咧。當時睇完我舞台劇咧，一好多人都係會覺得好勁，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嗰樣嘢，真係會諗個思考。但係對我呢啲人咧，我就完全都唔知你講嘢點啦，我係唔會思考。反而咧就睇完呢個電影之後， 你咁樣講自己，你唔係咁嘅人嚟 嘅喎。係啊，唔係啊，因為你太模棱兩可，究竟我唔知你邊個啱定點咁，我就唔知點。我所以反而我 即係翻去你依然係食得落，你係瞓得著嘅。係 我完全冇諗過，因為我完全都唔知你個真相係點， 諗唔到個真相都冇所謂。 但係今次電影反而我係會多咗。因为我 比較清楚嗰個真相係點樣，咁我就有得諗啦。即係我又會覺得一嚟張學友個角色係幾有趣嘅，即係佢係一個牧師，但係其實佢又都需要愛情噶嘛，係咪？但係佢又好似佢又會吸引到啲女仔喎。咁但係當啲女仔嚟嘅時候，其實佢又暗地裏真係有一種抗拒，覺得佢哋好似係想誘惑佢咁樣。即係呢樣嘢嗰種佢成日喺佢自己個身份裏面嗰種嘅矛盾咧，咁又好有趣喎。其實呢個角色。 一劇之本，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而林嘉的角色都好得意，因为佢到最后佢话佢系听到一把声，觉得咧呢个盗墓师咧成日都系困女仔嘅，佢觉得系，所以佢就系替天行道嗰种，就系因为其实某程度上佢个石佢唔系非礼嚟噶嘛，因为佢自愿噶嘛，佢系因为后边嗰番说话伤害咗佢，佢系即系攞嚟报仇咁样嘅啫，即系行私刑咁嘅状态。咁但系佢就系攞咗呢个系替天行道呢一个好神圣嘅嘢。咁但系佢呢个好神圣，佢觉得自己嘅嘢咧，但系我哋普通正常人睇咧，其实系一个好邪恶嘅一个谂法嚟， 因为佢讲大话噶嘛，其实。 所以谂下就系神圣同邪恶摆埋喺同一齐，就好似而家即系嗰啲恐怖分子咁样，其实都系好近似嘅。即系，但系佢个电影你会见到咧，佢又好有趣，佢将林嘉欣个角色咧，佢之前摆咗嗰个份执着喺度啊，即系人哋叫佢唔好去个教会啦，个公司叫你唔好去啊咁 样， 佢都系要去。咁佢有呢份执着喺度，咁嗱，你择善固执当然好啦，但系你个执着一歪少少咧，就会变成佢后边嗰、那个，就系佢觉得要替天行道啦，就要去做自己嘅覺得可以做嘅方法，即使係犯法嘅，其實佢知道佢講大話嘅。咁呢樣嘢咧，我又覺得即係令到成個角色咧係你明白多咗佢嘅。咁即係我呢啲觀眾咧就係需要呢啲比較清楚咁樣咧，我就會係啊，好怕啲不確定性。 咁啊，除佢點講啦，我冇乜所謂嘅。其實， 我覺得係放唔同觀眾嘅，所以真係係啊。 唔係，我反而我最想講嘅咧一個 point 係咩咧？就係即係喺電影劇本臨尾就係阿 Marco 佢講咗嗰段咁侮辱性嘅嘢，嗰段英文咧，我頭先講嗰段嘢咧，呢一個係對成個劇本嗰個影響一個最大嘅嘢嚟嘅。而呢樣嘢咧，我喺睇個電影嘅時候，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咦，点解呢样嘢当年唔讲出嚟嘅？五年前，即系五年前咯，不论喺法庭上啊，又或者佢自己去， 因为佢唔可以讲嘛，因为佢讲咗，啲人咪会觉得你系公布私仇咯。 唔系，佢唔系喺公开嘅场合讲啊，你意思系嘛？ 佢都唔会同各样，都唔会同张学友讲，因为佢要掩饰自己，因为。林嘉欣嘅角度就係我唔可以俾你知道我係受傷害啊嘛，即係我而家純粹就係話你係非禮我啊嘛。但如果我一講後面嗰段嘢出嚟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喂，咁你即係因為咁樣啫，咁你佢咪冇咁有力咯嗰、那個辯證。 啊 ，Lucrucia 呃人，佢話唔諗嘢，佢諗幾多？ 我就睇完呢個電影我才會想的，我先會諗噶啦，即係可以，佢要有少少多啲牽俾我先會諗嘅，太 唔係。但係因為呢一個位點解我會專登攞出嚟講咧？係因為 Michelle 佢喺佢面前講完嘅時候咧，呢、這個成為。做一个好大嘅忏悔嘅，其实，因为佢亦都某程度上就系讲咗，喂，你当时讲嗰样咁嘅嘢，我之后嘅行为其实系报复咧。嗰个位令到两个人咧有一个我叫做 resolution， 即系如果讲话起承转合咧，去到嗰个位咧，突然间系两个人，哎呀，原来件事系咁样，咁令到阿 Marco 咧就有一个真系佢开始忏悔啦。 佢真系知道自己犯咗嗰个错，终于明白 嘅嘢系呢样嘢。佢做错嘅唔系中意咗佢，佢做错嘅唔系 锡 咗佢。是他原来在醉酒之后他讲了这样的东西侮辱了他。但是亦都是某程度上可以说情有可原，因为他那个角色他那一下他喝醉了，同埋他是将一个他的抑压。因为他平时就是这样，真的可能有其他的女仔对他有意思或者对他示好，但他都不可以随便做任何的东西。但是去到有一个位置，当他真的同一个女仔去到那么近的时候，他那一下亦都怕，喂，是不是真的，我突然间过了界，我死了怎么算，他突然间下意识去保护自己的时候，佢講咗啲咁嘅嘢出嚟啊，咁而亦都令到佢有一個真係咁不幸嘅後果啦。 呢一個我諗喺而家嘅電影嘅版本編劇入面呢係落咗一個幾有趣嘅一筆，令到呢一個人物呢能夠咁樣翻天覆地地同個原本嘅武林戲劇本唔同。我覺得呢一個最重要出現嘅時候呢，我諗喺劇本研究嘅時候大家有機會攞到莊美華嘅原劇本同呢個電影劇本去比較嘅時候呢，我好建議大家去睇就係我哋頭先講嗰樣嘢，所謂個不確定性同埋個確定性。喺電影劇本度佢哋知道咗佢哋必然會出現咗有呢一個咁樣嘅確定性之後呢，佢哋點樣利用呢樣嘢呢，令到個劇本可以去到另外一個層次或者另外一個方向嘅一個位置，令到佢能夠成立。因為如果我哋真係用一個舞台嘅劇本嗰個手法去成個就喺電影度呈現，雖然我頭先我口硬話，即係我覺得戲係行得通嘅，冇理由行唔通，我口硬係咁話。但係而家喺佢有其他嘅考慮之下，佢而家咁樣做咧，我認為呢一筆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我係同意嘅，我覺得呢一筆係做得好嘅。所以如果我哋論個改編啦，我哋到就開始講真係個改編啦。佢喺呢一個舞台嘅劇本改編做電影劇本咧，我覺得佢花嘅功夫真係睇到花嘅心思唔少，而係做到一個相當高水準嘅改編。因為哇，你原本個劇本已經咁好，我照做咪得咯咁。但係佢而家的而且確係顧慮到唔同嘅考慮，一啲商業嘅因素啦，一啲電影觀眾嘅習慣啦，或者係佢亦都係即係我肯定，因為呢個劇本Steve 佢第一個電影劇本，可能喺商業上佢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嘅。呢個的而且確喺咁樣嘅掣肘之下，佢能夠改到個咁嘅劇本，做到咁樣嘅成績出嚟，我係相當之推崇嘅。 係啊，我都好同意呢個改編即係唔容易嘅，但係我覺得佢算係做得好好啦。 冇錯冇錯。 嗯，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講咗《暗色天堂》啊，袁劍偉佢嘅首部嘅執導嘅電影啦，咁希望嚟緊佢會有其他嘅作品可以帶到俾大家啦。咁亦都希望嚟緊有更加多出色嘅香港嘅舞台劇嘅劇本咧，亦都可以擺上大銀幕，變成電影，大家可以欣賞得到啦。好啦，咁下一集嘅一劇之本再同大家見面啦， 再見，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